醉了眉眼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青丝染了双眼，携手共赴尘世万千。 心事褪了红颜，眼前相思已凌乱。泪光藏了誓言，相约一生何曾改变。 花开盛艳花已残， 谁在拨琴弦啊， 情到深处人已散。 独自唱离歌啊，暮色迟迟春已晚，兰意如梦空嗟叹，任他似水流年。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，恨不知心底的在意。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，唯愿留一笔相依。 漫漫长夜舍不下华发坠青丝，不敢看你悄然远离。 是盼你我皆寻常不已， 再相约不离不弃。痴痴春已晚，人已如梦空嗟叹，任他似水流年。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，恨不知心底的在意。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， 舍不下华发坠青丝，不敢看你悄然远离。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，再相约不离不弃。时光一别经年，从不曾忘旧容颜。每想一缕清浅，仿佛故人梦中笑。